系林太你好， 系你好阿乐，我就想请问咧，关于种木瓜嘅，因为咧我以前试过，即系旧年啦，就喺隔篱福田咧就移植一啲木瓜过嚟，但系都唔成功，都会死。到我一个月前咧，我就自己用一啲非基因改造嘅木瓜嘅种子，即系大概十粒到，但系都死埋。咁我想知道有啲乜嘢窍门系可以种到木瓜？ 我听讲木瓜应该好粗生噶， 系啊，木瓜好粗生啊，系啊。留意一下种植嘅位置，唔系讲真，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咧，啲天气都仲系未稳定，系啦。咁咧通常木瓜始终都系啲热带嘅水果，咁佢中意比较热啲嘅，系啦。咁唯一嘅就系你种嘅位置唔好俾水长期浸住佢就得噶啦。 哦，咁好似之前个经验啦，系咪佢系唔可以移植噶？就一定种子原地种噶？ 唔系，反而通常。 咦，佢收咗线，断咗线，系咪可唔可以移植嘅咧？通常， 其实可以移植嘅，通常都系培苗嘅，吓，咁甚至乎咧，啲人咧就喺啲苗度拣嘅，通常咧。因为木瓜都讲过啦，公嘅就唔会打果嘅， 系 乸嘅就打果嘅，所以通常咧就会拣啲矮细啲，就会觉得乸嘅就会矮细啲嘅，咁拣咗之后咧，甚至乎会做一啲动作咧，令到棵木瓜矮化咗，然之后先再拎去种嘅， 系，为咗下次先再同阿林小姐倾偈啦，咁跟住阿黄小姐电话。